海、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三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连佢自己都话边个教佢啱填呢首歌啊？七年 ，Stephy 再次为歌曲填词，原因之一咧就系佢系今次剧集嘅主角啦。熟悉角色剧情之余咧，拍摄题材正系排球，正系开正佢嗰饭啦。填词有 Stephy， 作曲编曲监制咧就揾嚟黄冠中。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邓丽欣《着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乐队 Fiesta 主音 Alison。 我哋出 show 之前就可能会嗌 Fiesta 加油耶，即出 show 咁样壮下士气啦。最近先知原来系唔出得街噶咯，吓唔知色情成分定系啲咩成分啦吓。佢哋就话唔出得街，可能我太纯品，所以我嗰次讲咗劲多次，我都唔知咯。 好想知啊，呢句系咩啊 ？OK OK 啊，佢哋话咩？ 吓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思培嘅《寻相思》，认真做啦！ 婷儿，你对波城送俾你嘅礼物有咩评价呢？ 应该男女老少都会中意嘅嘢咯，可能佢个人比较平实，就谂到呢样嘢。 情谊 Little Air Shine， 想知道我拣啊一定系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嚟到逢星期三晚有庄安怡喺度嘅敏感时刻 ，Hello， 莫莉你好， 你好， 仲有 系啦，电话入面嘅敏大人， 哎呀，好挂住你啊 ，Hello， 你都系啊，几个礼拜唔见你啊， 系啊，真系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系啦， 跟上个礼拜已经知道你两个好姊妹， 都唔知几时先可以相见咧，即系2021， 希望唔会有疫苗之后， 好，即系疫苗之后，我讲紧出年第三季，如果香港有得打疫苗系， 出年第三季，即系2021年9月咁样啊， 系即系希望系咯，如果有嘅话， 哦，有都已经偷笑啦，即系 我哋而家都系。成日喺一个新常态之下咧，即系无端端又话要有啲疫情，又令到我哋又要收紧啊！咁无端端又放一放，无端端又收又放，咁真系，唉，都要习惯啊！ 所以希望大家都真系，即系有阵时，如果真系有少少放松嘅时候咧，心态都不能够松懈。 系， 即系如果有得出街嘅时候，都真系要做足安全措施。如果唔系，就唔会好似而家咁，又要收紧翻啦。 系 可以咁讲啊，其实都算系。 系，听日又要食外卖啦。听晚开始， 我今日已经同我妈食紧外卖啦。 吓、啊，你咁唔乖啊？你应该亲自下厨啊嘛。 唔得闲啊嘛。其实咧，我其实7月嘅时候咧，即系都同我妈不停去买外卖嘅。咁、我呢段时间即系7月之后咧，即系疫情跌翻之后咧，我都已经去少买咗个外卖噶啦。咁、到咗今日之后，又要去翻呢一个买外卖嘅时候，因为我唔想我妈又特登走去买餸啊嘛。 啱啱啱。 系啊， 所以呢个圣诞都。预咗系比较即系平静的度过啦， 系我见到一样嘢好得意噶，咁嚟紧就嚟咪冬做冬嘅， 系几多号位知唔知啊？ 21咩？ 系廿一系咩？ 廿一啊？ 系十月廿一，年年都系嗰日嘅，年年都系嗰日嘅， 我有啲惊啊，老师 啱唔啱啊？敏大人系咪廿一啊？做冬 应该。应 该 系嘅， 系嘛？我想话呢样嘢咧，其实系有啲系我嘅一个疑惑嚟噶，即系你知嗰啲农历嗰啲嘢咧，咪同西历咧，经常系即系年年都不同噶嘛，即系好似8月15。 但系其实有啲节日咧系跟月光噶嘛，你中秋系跟月光噶嘛， 系咯， 但 系 有啲节日系跟日头噶噃， 哦 ，OK， 即系近太阳噶， 系， 咁即系譬如冬至、夏至同埋春分、秋分咧，系讲太阳最远同最近嘅地，即系嘅日子啊嘛。咁所以嗰啲其实同我哋有好多时候同西历差唔多嘅。 哦，咁所以就一定系次次都廿一，因为我就奇怪呢个系次次都廿一号噶， 系 12月21。 系啊，咁就系啊，但系有啲节日又唔系噶嘛，即系你话重九嗰啲梗系唔系啦。但系有啲节日系跟太阳噶。 系啊，长知识，长知识。 所以我早少少提 Annie， 因为我记得 Annie 上年做冬嘅时候差啲唔记得嘛，系咪啊？ 吓系啊，系咪？我其实而家好失忆嘅， 因为我记得你上次话系即刻订位啊嘛，屋企人叫， 系。咁而家可以悭翻啦，呢样都大家都唔会订到噶啦。 系诶，所以就有好多外卖已经出现啦，譬如嗰啲盘菜外卖啊、打边炉外卖，甚至乎煲仔饭外卖。我今日见到一个，我见到都几窝心嘅。 嗯， 佢一个冬至饭嘅，唔圣诞节饭嘅外卖，即系圣诞 party 嘅外卖。咁但系佢嘅圣诞 party 系点咧？就为免大家咧喺一个盘，即系可能嗰个杂果沙律入面就逐个喺度撩，跟住佢就分开咗咧，就话唔知4人份或者6人份，即系总之你4人份起计。咁如果你买呢一个嘅圣诞嘅 party 一个嘅套餐咧，佢帮你入起晒1份份咯，好似便当咁样，即系嗰份便当入面已经有晒沙律啊，有晒啲串烧，有晒鸡，有晒牛啊嗰啲，等你就唔使再搵即系成班人一齐开 party 嘅时候左右叉嚟食咯。几窝心，我觉得呢个。 同埋呢个系应该叫防疫套餐啦，直情即系叫做所谓碟头，又唔系叫碟头嘅，一人一当。咁最安全啦、啊。 但我觉得挺苦恼的。我就是想大班一班人开心地去做去吃的。最后尾都好像自己吃饭盒那样。 但我那段时听阿敏大人说你那段时一早呢，即不是这一转早几转的时候，你已经说你们家已经很高规格了嘛，早已经是碟头饭时候了嘛。是吗？ 是不是敏大人？ 我是啊。 是啊，你说安全起见嘛。 是啊，一早已经，不是，还有其实呢，即是现在叫小孩吃饭很艰难的嘛，跟我们以前不同嘛，以前有个广告的呢，阿妈一在个骑楼啊或者窗嗌落去，他们小孩踢紧波，即刻吃饭啦，咁大家就掉低个足球啊，咁然后就上去的嘛，因为大家肚饿嘛。现在小孩呢，都即是他们有天然呆，但他们没有天然饿的嘛。即是他们 佢哋嘅惡感係接近係佢哋惡感係清零咁。 佢哋太幸福啦，你明唔明啊？ 好難叫佢。好難叫佢埋台嘅，咁所以其實碟頭飯有兩個好處啦。第一就COVID 啦嘅時候啦，第二就係、是、唉，都、哎、係你中意食就食啦，你自己拎個碟去食啦咁啊， 幾好 喎、啊！呢個都同埋我想補充一下，原來呢個冬至咧，即係雖然跟太陽咧都有有一個即係佢個先一個 range 嘅，佢通常係西歷嘅十月廿一。至到係廿三嘅， 哦， 係啊，所以 唔一定廿一啊。 唔一定廿一嘅， 但係好多年都係廿一啊， 或者廿二咯，可能 係嘛？ 但係廿三我好少聽過， 即係總之嗰日就係冬至，整個日頭係最短，夜晚最長嘅日子咯。係嗰年嚟講係係啊。 我覺得咧冬至都係嘅，屋企人或者長輩們會好著緊呢件事，會覺得冬至一定要全家食飯坐低齊齊整整。 大過年啊嘛， 係啦。但係小朋友反而唔會咁諗噶嘛，小朋友最覺得佢都一餐飯啫嘛，即係會係咁樣。這個就是我覺得是家企人即是長輩們和小朋友的邏輯的分別、 嗯、 是啊，現在越來越沒有節日的沒有節日感啊， 是啊是啊，他們會覺得我聖誕節我聖誕節咯、 嗯、 都是繼續打機都是繼續打機，跟著媽媽就會罵他 了，都是去旅行的了以前， 是啊是啊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啊，所以我就覺得今個聖誕呢即是很不尋常啊、嗯、即是我以前呢凡正聖誕我都舉手要請假的嘛， 嗯， 就是因為個聖誕我都要去旅行的嘛， 其实我嗰日都想讲啊 ，Annie 你今学晒我费事咁扫兴嘅嘛，你今年请假，你通常都系因为 Annie 就系咁噶嘛，佢要就翻啲小朋友嘅 假期、 学期啊嘛吓、嗯，所以佢好早就会举定手啊，同埋 book 定机票，因为佢哋即系千千万万嘅细路一齐放假嘅日子嚟噶嘛，咁、嗯、要早啲，越早 book 就越平噶嘛。 系啊系啊，同埋咧，我有铺人咧，即系中意计划行程噶嘛，即系而家觉得即系。嗯好失落啊！即係連續落空咗幾個嘅長假期， 都連荷爾蒙都失調咁， 直頭係啦。 但我想問一下 Annie 啦，你作為媽媽之前咧，會唔會都咁中意 planning， 咁中意即係訂所有嘅嘢嘅？ 冇喎、啊。 你真係做媽媽咪先會咁做？ 係啊，即係你做媽媽之前，其實我咧做媽媽之前，即係做女嗰陣啦嚇。其實我幾中意咧，即係突擊噶， 係 即係嗰種 即係嚇人一跳嗰啲。 即係譬如如果我老公咧，即係佢嗰陣時拍拖嗰陣咧，即係突擊咁樣咧話：喂，我哋不如見到呢個套餐幾平喎，喂去台灣走一轉啦咁樣。我幾中意咁樣嘅喎、 哦，係啊， 即係你覺得成件事好似 好驚喜， 係啦、啊，好驚喜啦。二來你覺得係即係冇乜目的咁樣去，真係休息咯。 咁 但 係 你同 梗係易啲啦， 冇錯啦。但係你同細路仔旅行，你唔係休息，佢真係喺度呱呱叫，你一定要有行程㗎。即係有冇得自然醒啊？有冇得自然瞓啊？嗰啲咧，咁所以你係一定要有行程。 一首歌之前，我想問一下敏彈同埋 Annie 啦。如果而家再俾你去翻以前咁樣，就係話突然間屋企人突發，即係當可以去旅行啊！我哋而家即刻聽日去台灣一轉喎，你哋會唔會咧？敏彈，你會唔會咧？ 台灣而家好難簽證， 唔係即係我突然，我都當冇任何嘢嘅關係啊！講緊當冇任何疫症， 台灣方面想去嗰啲去唔到嘅係冇機會， 當冇疫情關係，或者用任何一個地方旅行啦，當去泰國咁計啦，誒， 去泰國就啱我啲啦，我想下到 你就會即刻。都 OK 去， 其實我都 OK 噶，因為而家啲細路大啦嘛，即係唔同細個嗰陣咧，乜都要即係陀手楞腳都要黐住噶嘛。 咁即係話其實係有小朋友要顧及小朋友，定係冇小朋友分別啫。 嗯， 係啊，但係好大分別嘅喎。 今晚星光闪出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人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晚抱紧着你，我 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直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My only one。街边的窝心小店，你给我家的幸福意识，有温暖的记忆，连单聊都辨识，我跟你一世数月历，失足的天使给我安慰的，我心里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独是你，一生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朝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直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乱世喘息间，有你依靠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My only one。 首先听过的是郑中基的 My Only One， 在这里请回问大人出来先。Hello! Hi! Hello! Hi! 今天会讲一些关于妈咪的一些逻辑。 妈咪呢永远的说话都是对的。 欸、 你要记住这句就可以了。 我都信的。我都信的。 妈咪讲的不会错的。 是啦，但其实我想讲问大人，你不在直播室看不到 Annie 那样子。首先 Annie 讲完那句之后，她即刻压低头不敢直望我。 当我自己妈咪嗰阵，我就会咁同我啲女讲。但系当我对住我妈嗰阵，我就觉得佢啲逻辑真系好特别。 所以 Annie 头先讲嘅时候有啲心开，我 feel 到。 是但咧，而家呢个时代都有啲人都唔系好讲逻辑。 咁又系， 咁又系啊。 讲乜就讲乜啦。 咁又系啊。但系我头先咧咪后嘅时候，我都同 Annie 讲话 ，Annie 作为妈妈，可能有阵时啲小朋友会话：妈啲逻辑都唔知咩逻辑，你同我哋唔同谂法。但系我有同佢讲，我话。其实你不需要担心的，我妈都有这样做的，甚至乎现在连我自己即有些逻辑、 嗯、 即是妈的逻辑的 list 里面、嗯、有些我自己现在都在做的、嗯、 哦是吗 是、啊、 你讲来听一下 好、啊、 你讲来听 一 下是、 啊是啊、Annie 呢就找了一个网上有人讨论的、一个神逻辑的一些的说话、 嗯、即是一些妈妈的谬论、啊嗯、有很多网民都即提议、啊哎、我有听过我妈讲这些、啊、这样那那我都试过拿这些给我女我的女儿看她呢一看到呢其中有一个呢就说妈你不是这样咯咁样，咁边一个咧？就系咧，明明咧个钟咧，譬如其实系七点半咁样啦，咁、嗯、我就会话，喂，八点咯，仲唔起身咁样咯？系啊，或者 系咁， 或者明明十一点半，我就喂十二点你仲唔瞓咁样咯？ 系啊，我妈都系咁噶， 即系嗰啲咧，咁话你成日报大数咯，你一系报细数，一系报大数咯，咁样。 呢一啲先难估啊，因为你系先报大先报细， 冇错。呢啲睇情况嘅，是大是细啲嘢。 我妈易估啲，我妈永远报大至少廿分钟至半个钟， 吓， 所以我通常唔会理 佢。其实佢知你立咯， 系啊，系啊， 系。 但系我觉得。 Annie 有原因噶嘛， 唔系系啊， 背后嘅原因噶嘛， 系啊，所以我觉得 Annie 先聪明啊呢一招。 如果我同阿 Annie 出街 ，Annie 唔会咁样同我讲咯，佢会讲翻个正确嘅，好 accurate 嗰个。 咁梗系啦，嗱，所以呢一个咧，咪就系关乎嗰人嘅诚信啦， 系， 即系如果。那個人咧，你覺得佢次次都賴床嘅，咁你又梗係要即係講預衝啲咯，因為你預咗佢唔醒噶嘛，仲要再喺個床度 hea 多十五分鐘，咁你梗係講大啲。 即是咧，其實呢啲咧可以再分延落去嘅，知唔知啊？呢、這個報大數時間啊，時間觀念報大數啊。是啊，即是我就是我教埋我个女啊、 嗯、 我个女唔会，所以我女唔会 complain 我嘅时间逻辑，因为佢都算係尚算係准时。 是 但是呢我就同我啲女夾埋，譬如我哋約咗人哋十一點鐘咧，我就記住同你老豆講十點半喎。佢話知道啦，媽咪。 嗱老豆要檢討啦，所以 咁咧，咁所以其實我個女都好理解個邏輯係點樣咯、嗯，因為其實佢都自慾緊啊嘛。即有時，即我老公係可以到，即譬如我個女去啲重要嘅面試咧，都會出門口立嘅。 係啊， 咁就話如果你係十一點鐘面試咧，你就同你阿爸講你十點半咁啊，差唔多。因為佢哋試過咧，哇！真係試過咧，個 TQ 真係趕到真係裙都甩啦。同埋知道有一次系直头佢系冇嚟到，即系我同个女系等紧佢去车去某地方面试咁样咧，咁结果咧佢就on the way 啦咁样啦，咁跟住 转个弯道 on咗好耐啦，on咗好耐，我都 feel 到系唔得噶啦，咁所以我搭咗的士先，你搭咗的士到咗咁样，到咗我就唔会理噶啦，冇意思 讲。系咪逢男士们都系咁嘅咧？ 走难嘅时候我唔会等的， 我觉得唔系咯，系男士，即系点讲啊？佢做咗爸爸或者做咗老公就有机会系咁，即系追你嗰阵又点会咁啊？ 咁 Annie 系咪咁咧？你嘅老公系咪都系咁？ 佢成日都系咁讲，追你嗰阵系梗系唔同啦，即系都系呢句， 即系佢而家都系会迟半个钟，好似问大 咁又冇咁离谱，但系即系总之就唔会早到咯，或者 系啊，我个老公已经系唔知点出门口立咧，其实同你化妆化得即系点啊？我同阿 Annie 呢啲做咗阿媽嘅被訓練咧，即其實可能係出街之前啊，十二點鐘就出街。我哋其實十一點半已經開始會叫人哋著衫啊、著襪啊咁樣，尤其是著襪嘅，硬係咧佢哋會係咁嘅。出咗門口之後又話唔知即要出門口啦，然後佢哋會翻入房去揾對襪嘅，佢哋一定係咁樣嘅。 我都係咁嘅，我都係咁。 我第一樣嘢會叫咗佢著襪啦。我又唔講乜，即先上電商先啦。 但系着咗物之后都一定会翻房攞其他嘢噶，攞银包啊、钱啊， 我哋都会用嗰啲时间报大数嚟咩噶嘛？ 啱啊啱啊！ 如果真系吓，咁都话埋，即有时啲女都系咁嘅时候，我都会，但个女就唔会去半粒钟嘅，我会报大十五分钟嘅，因为其实佢你明唔明嘅，即系佢哋咁问咧，系好影响我揸车，因为你少咗五分钟。咁我就要去，我就要我嘅心理上，我覺得啊好趕喎。咁其實係影響大家嘅安全噶嘛，係咪？ 係啊，啱啊，啱啊。 即係我覺得唔要呃啊 我覺得揾物都時事，我嗰啲我唔知道你會唔會有問題。我嗰啲咧係咧，你一叫佢出門口咧，好啦，佢真係願意出門口嘅時候咧，就突然間話我要去一去廁所先咯。 哎呀，我都係咁嘅， 即係你早唔去遲唔去，一出門口就去廁所。 唔係廁所嗰啲，我一早已經拖咧 train 咗佢哋噶啦。我咪一陣 train 到咧，我咧入到一個境界咧，就係朝頭早一起身飲完杯水就有廁所去，一種幸福嚟嘅。我已經 train 到佢哋三，即係。听到系，唔系有啲人系一听到我，你系咪又有厕所去嘅？我话系啊，哎呀，好幸福啊！成个礼拜先有一次，有一啲就系咩嘛，即系唔定时噶嘛，中意就五点钟放工嘅时候，中意就八点钟翻工嘅时候，我都觉得咁系好辛苦噶嘛。咁啊，所以如果可以 train 到，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可以 train 到一早起身，饮完杯水就有咧，咁就 wonderful 啦。咁你真係嗰日無後顧之憂啦 。但有陣時唔係你 train 就得㗎嘛，即係我唔係為自己辯護啊，即係我真係譬如同我媽落去買飯。 烦恼都会突然间话你等阵先。佢点解啊？真系着紧袜噶啦，就系敏达人所讲，真系嘅，今次真嘅，佢睇住我真系着紧嘅。但我知道着完之后话唔得，我翻转头先，你不如翻翻入嚟啦。佢哋已经系出咗去揿咗 lift 噶啦，你翻嚟先啦，我要去洗手间。 咁其实系有啲心理噶，我会觉得，即系我觉得条肠系有机会 train 到嘅，因为其实。你要当咧系嗰啲 logistic 啊 ，logistic 中文系咩话？物流，物流，你啲食物由你个口咧到你个胃咧，然后咧你条肠系其实好长噶嘛， 系 你条肠好似李敦道咁长噶嘛，系咪先？咁其实你唔系话啊夜晚食完嗰餐饭就即刻出嚟噶嘛，唔系你要等物流公司，你哋都有买个淘宝啊，你见到佢嚟嗰个即系由你订咧，订咧佢咪有架货车 啊，运输途中嗰啲 知道噶嘛，所以我觉得我会俾最大时间个运输就系我瞓觉嘅时候，等我先运到香港啦。 但会唔会佢哋出街嘅时候都有紧张嘅情况？哎呀，同阿妈要出街啊，所以我就即刻定急啦。 系啦，你就第二个 point 咯，我就第一个 point 就系你可以 train 到佢，即系你 train 物流公司一定系朝头早嚟嘅。 嗱，问题我都明嘅。嗱，讲咗第一个 point 啦，第二个 point 系啲乜嘢咧？一阵间我哋十点半新闻翻嚟咧，继续讲。咁今日咧 ，Annie 带俾我哋嘅题目就系作为爸爸妈妈之后个性格嘅改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9宗系本地感染，其中35宗源头不明，另外有超过60宗初步确诊个案。葵盛西村第八座再多4宗个案，沙田一田百货再多1人确诊。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有一名扎铁工人染病，另外有5名扎铁工人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会要求葵盛西村第八座居民、沙田一田百货员工、将军澳蓝田隧道工作人员以及马鞍山锦丰苑锦惠阁居民接受强制检测。再多2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死亡，至今累计114人离世。伊利沙伯医院一名75岁女病人上个月29号因为治疗长期病患入院接受治疗，其后确诊，病人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下午5:39离世。院方对病人离世感到难过，会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另外，一名在亚博馆检疫中心的85岁女院舍院友本身有长期病患，检疫期间初步确诊，转送到去玛丽医院之后确诊，情况转差，延至下午3:00死亡。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国会说，没有英国领导人可以接受欧盟目前坚持的要求，重申即使与欧盟没有任何贸易协议的情况之下，英国依然繁荣昌盛。他说，欧盟目前坚持认为，如果他们将来通过一项新法律而英国不遵守的话，欧盟希望得自动有权惩罚英国和作出报复。另外，他们认为英国应该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不拥有捕鱼海域的主权控制。约翰逊不认为英国的任何首相应该接受这些条件。约翰逊稍后将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谈，寻求解决英欧协议贸易协议谈判的僵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澳洲国会通过对外关系法案表示，立法属于各国内部事务，中方不予评论，希望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澳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据报道，根据法案，联邦政府可以阻止澳洲各州、地方议会、机构等等和外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例如2018年维多利亚州和中国之间的一带一路协议。赵立坚表示，澳方不要被中澳之间正常的交流合作人为设置障碍，不要搞选择性、歧视性执法，多做有利于中澳互信和互利的事。他强调，中国和澳洲经贸等等的领域多年来来之不易的交流合作成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279点，升106点， 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710點，升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52，日元104.2，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9，人民幣6.54，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212，澳元對美元0.74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3.51美元，賣出1854.28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三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们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音乐说，音咏培的音乐选择，Eason 的陀飞轮。 咁对我嚟讲，我觉得每个人咧，无论任何时候都需要听下呢首歌。曾付出几多心跳。咁我同我嘅前度詹俊文啦，我自己都几 shock 嘅，即系都真系决定去分开嘅时候，咁重新执过成个柜桶。我谂我执走咗一样最重要嘅就系嗰种骄傲。其实我谂我系一个好骄傲嘅人咧。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边个话泡菜净系得个辣字噶？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再游世界嘅阿 Joyce 嚟同大家分享，到底泡菜嘅腌制文化啦，喺唔同地区到底啲泡菜又有啲乜嘢唔同啦？一齐嚟学下呢一段泡菜嘅历史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三成群兴奋过人，赢咗啫，唔使咁兴奋系嘛？ 以下咧系关于松露嘅传说，边一个系真嘅呢 a 可以壮阳 ，B 可以长生不老 ，C 食松露之后佢打胜仗嘅。 知唔知壮阳啊？ 壮阳应该唔系， 我拣 C， 我暗拣系壮阳嘅。 答案系 系咪壮阳？系咪壮阳？ 系壮阳，系壮阳，系壮阳。 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一个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Annie， 头先咧阿敏大人喺电话嗰度咧，好兴奋地好想讲一样嘢， 点样训练孩子嘅去厕所嘅时间？ 系啦，因为话说咧就系话咧，原来咧小朋友咧有其中一样嘢同阿妈唔同之处，就系逢出门口之前就一定有样嘢甩甩漏漏嘅，其中一样就系临出门口之前先至想要去厕所。讲咗第一个 point 嘅，咁第二点又系啲乜嘢咧？敏大人。 唔系呢个第一个 point 咧，就系话你尽量训练自己，希望 啲肠准时啲去厕所。 即是你训练他们的物流速度啦， 是 啊，途径啦， 是啊， 即是如果可以每天出街之前去解决了一个问题的，你就会觉得我起码在街道我不需要找厕所。你知道有些人呢是真是干净，或者他们的心理上呢是有种怎么说呢，都是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洁癖，他们不能够在街道去厕所的嘛，一定要回家的嘛， 感觉会舒服一点。 我现在这个这样的疫情更加应该尽量去少啲街的厕所啦，我觉得尽量在家的厕所啦。 所以就是你自己本身说是不是你可以训练，我觉得真的 the best timing， 一是你搞一些睡觉之前，一是就起身之前，因为这些你一定是在家的时候来的嘛。如果你说中午十二点你通常不是在家的嘛，那你就要周围找厕所啦，这个第一。第二样东西就是其实可能某些活动会令到你有些紧张的。即譬如说如果说我以前这样，即是我小时候登台的时候我就会肚痛的。这个是一种心理。 那你怎么样，是不是就又去一去的，要即是要出场了。 其实就是紧张，紧张就会这样的，出场那你不得啦，就是那时候我就在反省一下怎么可以克服这种紧张呢。所以其实呢你出街呢也可能都会有一些顾虑的嘛，你出街你都是我现在要出去了这样啊，我要带人包啊什么，你开始有很多叫做轻强的 worry 啊，那你那些紧张同埋事实上就是你其实有一样东西，就是有时呢去厕所那个 sensation， 我们那个感觉呢，你如果做紧嘢你不觉得，譬如我都试过写嘢的时候，哇明明应该是去厕所的啦，但是因为我那个即系脑袋啊，或者系个集中力集中咗喺我工作做啦。哇，到你一起身嘅时候，你先就知道，哇，原来都几急噶喎，咁样噶嘛。咁就系话到你，即系其实你喺屋企嘅时候都应该去噶啦。啲细路仔啊，啲细路仔咪成日唔知道自己几急嘅。 系呢个我都好同意。 系，然后啲起 又或者少少急嘅时候就唔去， 系啦， 觉得忍耐 啦，系啦， 系高咁样啊嘛。因为即系佢哋系 deny 紧佢自己。需要去的程度的嘛，是啦，咁到你出街的时候你知道你一定要面对的时候，所以你咪发现你特别急咯， 系估计错误啊， 系啊， 你唔会突然间多咗，即系个膀胱突然间多水噶嘛， 系嗱，我听闽南人讲呢啲，我觉得好有逻辑。即係好合理，但我啲女咧，如果我次次搭親佢咧，我問佢：，哇，你做咩成日都係臨出門口，你先話去廁所，即係我撳咗 lift 噶啦，你知唔知啊？咁樣，咁咧佢哋就話：，咁我哋次次啊出咗街啊，一坐低啊就話要去揾廁所，又俾你鬧啊嘛，咁而家咪出門口之前去定先咯，咁樣， 你冇得反駁啊？ 冇。 你就可以咁，你就咁样，你就要话你哋去咗厕所我先揿 lift 咯。 系啦，我而家学声咗啦，学精咗，费事成日道歉啊嘛，架 lift 停咗喺度咧，然后跟住你啲女又未出嚟咧。 系啊， 系真系学精咗噶啦，已经。 咁啊，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啦，系咪啊？一个逻辑。咁另一个 逻辑 系啦，呢一个嘅父母逻辑。另一个 报大数时间系咪？ 报大数时间。另一个同阿 Annie 有讲嘅头先，我话其实而呢个我都有做噶，就系微波炉叮完啲嘢食出嚟之后咧，我会觉得。都系热得滞啦，但其实某程度上我系惊啲辐射咧，所以我摊一阵先。 你摊几耐啊？你个一阵， 我起码会咁样泼下啲烟啊！ 即系你真系惊有辐射， 或者我打开咗嗰个微波炉啦，我会吞后咗一波先，先至行翻咗，即系等啲烟供咗第一阵先， 系 先入去伸只手去拎咯。 哇！呢啲真系好婆仔啊！即系我阿妈都系咁讲。 你如果惊辐射，你就算佢摊热咗咧，你都唔应该食噶啦。 系啊，所以就系话呢啲其实都 系唔合逻辑噶嘛。 系啊，唔合逻辑噶， 冇科学根据噶嘛。 但偏偏你会照做， 同埋真心惊系咪？其实我以前咧。因为我妈都经常咁样讲噶嘛，因为我都颇用个微波炉，用得多嘅。以前翻工成日带饭咧，咁就喺公司个 pantry 嗰度就叮嘢食啦。咁我就成日都觉得唔系几合逻辑，但系人哋讲得多咧，你就觉得哎呀，另外顺其有啦咁。咁于是你就真系会记一记，尤其是当我大肚嗰阵，我真系唔敢企喺个微波炉嘅附近隔篱喺度等嗰个叮完结咯。 有啲人话唔好望佢。 望都唔得， 系啊！我望住佢咪着灯嘅，系望住佢有辐射。 一望佢啊，你就会变石头噶啦！ 我系听过真系有人咁讲啊！嗱，佢咧喺度盯紧嘅时候，着灯嘅时候咧，你唔好眼金金咁望住佢啊！ 你望下好啦，你望得多辐射 噶，坏眼系咪？ 咁呢一批人有冇 惊 WiFi 咧？ 系、啊，你谂咪咯？可能佢哋而家大个啲咧，或者可能 WiFi 普及咗之后，佢哋可能会担心呢样嘢。 不过我哋可能都即系可以嘛，即系追求一下即系真相咧，都想真系知下、究竟微波炉嗰啲所谓微波辐射咧，同 WiFi 里面嗰啲辐射咧，即系究竟边个劲啲咧？即系可以探究一下嘅呢样嘢， 应该微波炉系嘛？ 吓真系 探究过 嘅，系系系，边样劲啲咧？ 但系我已经唔记得咗，我要温习翻先够胆讲。但系我记得系 WiFi 应该唔系话太过分嘅，如果唔系咧，我就会通知咗你啦，早 系即系夜晚要熄 WiFi 啊！ 即系其实有两个可能性，就一系就唔系太过分，一系咧就话即系科，因为其实 WiFi 都唔系话有咗真系好多年啦，即系我哋常用啊吓呢样吓，即系有时有一啲长远嘅后果啊，系要等十几廿年啊先知道噶嘛， 系 同埋我成日感觉上面，我觉得咧，微波炉因为佢密集式一啲射频啊嘛，咁咧放翻开嘅时候，嗰下嘅嗰下辐射就会好大，而 WiFi 系阴啲阴啲咧，所以个射频冇咁强。 你呢啲咧， 系咪好似你妈妈 又好乱嚟咯？我觉得。果然真系乱嚟啊！即系，但我想讲有一句男人，但系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嗱，我都几常噶，就系咧，譬如我见到我个女咧打个黑黐咧，或者少少即系，譬如食面嗰阵喺度咁样索一索咧，我就话哇，做咩啊，伤风啊！即系我就即刻会咁样讲噶喎。 我呢个我哋嗰个辅导心理学家 Helen Kwok 有讲噶，呢只冻叫阿妈觉得你冻啊嘛。 同埋着几多衫都佢都会话俾你听，喂你冻啊今晚。 系。 佢成日到而家都系啱啱上个礼拜先咁样同我讲完。冻啊！你着咁少衫，佢明知我揽到成只，即系已经着咗好多成身衫啦，仲要揽住一件外套嘅，跟住我个身已经着住一件外套，佢都话冻啊！仲咁少衫，我另外望住佢，你睇下，人哋唔讲以为得几度啊，即系会系咁嘅啲阿妈。 原来我都系咁噶啦， 两位都系嘅， 我系咯， 问 题 系 咪啊？ 我都。有嘅，但系 嗱唔敢唔应啊， 系啊系，我 feel 到敏丹有一下想辩护。 唔系，我讲有咧就系、是、咧，但系因为咧，唔系讲个 incident， 最近咧我大女出街嘅时候咧，即系近排冻翻嘛，咁佢啲小朋友佢对于天气嗰个变化咧唔系咁留意嘅，即系冇咗 WiFi 嘅反应，佢就会即刻嚟噶嘛。但系话如果听日突然间啊骤降温度，即系譬如啊吓。咁其實佢都係著翻琴日件衫噶嘛， 係啊， 因為佢哋唔會 pay attention 做呢樣嘢噶。但係咧，其實我反對佢著咁少嘅原因係佢即係佢哋有，我唔知係咪呢排興啦，有一啲長袖係長袖衫嚟嘅，但係咧就好短嘅喎，只要你即係一伸起隻手咧就見到肚臍噶啦。 啊係興啊嘛。 吓轻啊嘛，系咁、其实咧，我短裤我唔会介意，因为我知大髀好多脂肪嘅，系啦。咁咧，但系我系介意咧，我系介意咩啊？我系介意你只脚粗，你又着短裤，我系介意个天气 外观 着短裤， 系 啊，我咁跟住我就一见佢话，哇，你条腰好粗哦，你快啲捽翻条腰。 咁佢听唔听你讲啊？ 梗系听啦，所以你唔应该讲话你冻， 冇天过海。 你应该同佢讲话，哇！你只脚咁粗，你都着咁短啊！咁跟住佢哋就会着翻长噶啦。 其实问大人 Annie 高招、啊， 你哋两个作为妈妈咧，即系如果个女女觉得冻咧，其实佢哋真系知噶。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光，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闯，寂寂默默有点口汗，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闯，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成不必高忌，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 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懂，尽力尽力去懂，愿意扮人像我，认真沉默然后写感动，由嘴边追溯心情，连三个讽刺隐形，烦扰到即兴传播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都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有苦谁有卡呼吸了你，世论也闷得很吸引，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打开那防护罩换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因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 其实呢好想讲一样嘢，真係作为仔女呢冻嘅话真係知嘅，就等于好似而家大家都知道个病菌咁多呢，佢哋都知道会戴口罩嘅。啱啱听过 戴罚钱嘅。 同埋佢哋都会懂保护自己嘅。啱啱听过係 DJ 嘅吸防护罩一吻。好啦，敏大人我哋请返出嚟先。哎敏大人。 喂。 喂我想话呢，头先你哋就讲呢，就话永远啲仔女就唔识得怕冻啦。 嗯。 但有样嘢我要为小朋友又或者仔女做辩护，反而啲阿妈咧就系识得咁样话啲仔女咧，个阿妈自己又唔着多啲衫 嘅。我有着嘅， 呢样嘢点拆咧？你哋又，你有冇发现呢样嘢先？ 呢、這个 OK 嘅，我都系怕冻。 系啊， 我就发现啲阿妈有一样嘢， 系 就系悭电唔开灯呢样嘢。 诶、唔开暖气。 唔开系啊，或者系因为悭钱咧， 系啦，同埋唔开冷气咯，又 系 成日都话我怕冻啊，唔使开冷气啊，咁样，但明明夏天嚟嘅， 系啦，冬天冻到 唔怕热 嘅时候， 系啦， 又唔冚被，因为觉得张被要俾你哋。即係嗰啲，我意思再薄啲嗰啲街面嗰啲啊， 咁又冇咁慘而家。 但係我阿媽係真係噶，唔開冷氣嘅，但係即係熱到咧，即係酷熱天氣警告都叫佢開咧，唔使噶啦，我風扇都唔使啊，我怕凍啊咁樣。 風扇都唔使咁過分。 係啊係啊，關開窗就得啦。 你阿媽有權嘅喎，佢喺菲律賓住。 唔係啊，喺香港啊講，即係如果佢有翻嚟咧， 咁咪就係慣咗咯。係 咯，菲律賓咁熱。 系，都可能系，但系就系、是，哎呀，即系总之，我会觉得热，其实都会病噶咯。 系、 即系嗱，你讲到病呢样咧，其实我都有病。 唔系你跳咗逻辑喎， 系咩？因为热真系会病，热亲啊嘛，你 燥 热 啊嘛，所以 饮 凉茶咯。 系啦， 唔系，但系每一个人 都呢句有反 应。佢系咪中暑？ 佢饮 佢唔开凉茶咯，其实 靠下翻啲电系嘛？喂嗱，即系咧呢啲咪 系咪因为你想开你觉得热？ 唔系啊，佢自己瞓啫嘛。关我咩事啫？但系我真系觉得咧，即系个凳，即系我知道其实佢系想我哋悭，即系想帮我哋悭电系啦。即系譬如你 都唔系啊，都唔完全一样噶，唔系一定噶。啲老人家真系唔得噶，佢瞓到中间咧，嗱，因为我老过你，我咁讲啦。佢哋瞓到中间可能有啲寒噶。 哦， 即系开头瞓系有啲吓，系啊，因为。 因为夜晚个体温又真系会低少少嘅。系呢啲系科学家之量度嘅。 咁、冬天唔开暖气呢坛又点拆咧？ 窗窗跌咗你，跌咗你。 佢哋闩窗咪得咯， 你哋都跌。 唔系啊，佢哋咧有啲嘢讲嘅，但系开咗好干啊。 系啊。 咁跟住我就又或者加湿器俾你啦。哇，咁多用电器，咁又闩。但我阿媽就又唔開燈嘅， 唔開燈真係唔好啊！呢個 唔開燈其實咧就已經係贏過曬，唔開暖氣啊啦，因為你其實你危險啊嘛，你年紀大咗個反應又唔係咁敏锐啦，系咪？咁你仲要睇唔到喎？ 系啱，系嘛？ 系啊，咁有时咪要我哋帮佢开灯咯。 你知唔知有一个逻辑咧？即系其实我咧就唔系头先问大人窒我嘅，即系我其实都俾个儿科医生咧话过我嘅、即系我带个女去睇医生细个，咁佢 cut 啦，咁我其实就会好顺口咁样讲咧。唉，成日食朱古力热气咯，所以咪咳咯咁样。即系其实你已经带紧去睇医生 呢啲嘢，你同西医讲佢哋反面， 冇错啦。 佢哋西医冇话 唔鬼知窒你啊， 冇错， 冇话热气啊，冇话热气呢件嘢噶。 系啦，冇错啊， 咩嚟噶？ 佢就系咁同我讲，请问热气系咩嚟噶？ 系 咯，哦，热气咩？ 西医咁你点答佢？热气一个无敌无敌师奶， 冇 你点答佢啊？我做咗咁多年师奶都冇咩叫热气？医生你都有啊？你睇下你眼有啲肿啊？ 系医生，你唔饮凉茶嘅咩？你唔饮凉茶嘅咩？你饮凉茶嘅时候咪即系你热气？是不是这样 呢？其实就是这样。我很想 信中医有热气的，就应该是吧，应该有热气这件事是吧，中医是吧。是不过我觉得我冒犯了两件事，第一呢就是我就是用了一些中医的角度跟西医说，第二就是。 其实你就想你跟个女说的。 不是啊，我解释给个医生。 你解释。 同埋点解朱古力系热气，一人唔系煎炒嘅？ 唔系啊，真系有啲人系话朱古力热气噶，系啊，佢话燥热系热气噶嘛。 嗱，即系咁样，所有嘅嘢咧，如果经过烘啊、烘啊、 焗啊， 系啦，焗啊、炒啊、煎啊， 都系热气啊。 应该咁讲，呢个神逻辑嘅医生 都系咯，其实。 问大人讲得好啱啊！系问大人讲得好啱啊！个神逻辑个 list any send 出嚟嗰个，其中一个就系话，逢系外卖嘅嘢都系热气啊！ 外卖 都系热气， 咁唔系佢食 M 记嗰啲嘢就热气。 所有面都热气噶， 系啊系啊系啊！嗱，油炸 我谂虾滑咧。即系丁丁面系热气嘅，即系日清仔嗰啲面，因为佢真系油到炸嘅，系啦。咁如果我哋中国人嗰啲面咧，咩上海面啊、河粉啊或者咩嗰啲 O K 嘅。 你有冇话俾妈咪听，而家非油炸嘅有啲， 唔知 有啲杯面非油炸。 但系总之你系好自觉，你自己会咁讲，即系譬如你生暗疮，你都话自己系热气啦， 系 咪先？ 又或者啲人会 或者夜瞓咯，梗系夜瞓啦，咁咪唔舒服咯，咁样即系嗱，实系咁样讲噶。 系又或者。通常话外卖一定系有味精咯， 吓哦咁呢个系真喎， 或者出面夜食一定有味精咯， 咁呢个真喎，敏大人，你觉得呢个逻辑真系唔啱咩？ 系咯，啱唔啱啊？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一个新嘅 KOL 叫 Uncle Roger 咧，佢好中意味精。Uncle Roger 叫真咩都有 MSG 喎， 真系特登揾啲。 喺大自然嘅食物当中都有啲有 MSG 喎，根据 Uncle Roger 啊，我冇研究啊。 即系天然嘅 MSG， 你意思系唔系人造 MSG 系啊？ 哦，咁即系咩？ 系啊， 咁系咩啊？ 即系佢系复辟紧，即系呢个 Uncle Roger 系喺。英國咁英國印尼裔嘅我都唔知印即係總之佢印尼籍啦，但係華裔咁樣咯，係啊，佢係大 sell 呢個 MSG 嘅。 系啊，所以好好笑啊呢样嘢。咁另外啦，有一个咧好笑嘅，我睇到就话有个妈想阻止自己个小朋友成日夜晚去跑步，因为佢就话嗰个小朋友成日夜晚都想去跑步嘅。咁一开头咧，个妈咧就会坚持阻止佢嘅，咁佢就会成日用一句嘢说话烦佢嘅。呢一句我相信系好多阿妈都会讲噶，你咁夜出街做贼啊？咁样话佢喎，咁跟住咧，佢咧就通常唔理阿妈嘅，咁但系咧耐唔耐有阵时佢哋觉得好烦嘅时候，就同阿妈讲：唔系啊，我今日出去捉贼啦，得唔得啊？咁啦，跟住未完哦，跟住佢阿妈之后咧，每一次又冇再问乜制噶咯，跟住隔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就揾句说话递翻呢个仔女转头，句说话咧个仔女都已经冇嘢讲啦，佢讲咩咧？佢就递佢仔女就话：又出动啊，做黑玫瑰啊！ 即系呢啲，我觉得好好笑，之就系阿妈同个女嘅一个嘅角力咯，我觉得好好笑呢样嘢。你哋两个都会唔会啊？即系头先问大都讲咗啦，就系话诶着衫，叫佢着衫，你就一定话俾佢听，哇！你咁肥，你中着咁少，呢啲其他嗰啲会唔会都有咁样类近嘅嘢咧？即系食雪糕啊，嗰啲生冷嘢，你就叫佢唔好食啊，嗰啲咧会唔会嘅咧？ 食雪糕啊！食雪糕就通常咧，如果佢哋萬一咧，即係例如話肚痛啊或者咩咁，通常你都係咁樣諗噶啦，梗係啦，食咁多垃垃雜雜、垃垃雜雜嗰啲咁嘅垃圾嘢咁樣，就係咁樣講嘅。 係啦，呢個都 係阿媽。 阿媽 其實阿媽就係醫生嚟嘅，你知唔知啊？係 啊，即係仲要係醫，仲要係我媽勁到係點咧？佢會識得話執啲藥俾我食。我話你係醫生咩？我話我去睇醫生得唔得？陣間，即係佢話嗱你。食呢只药加呢只药得噶啦，知唔知啊？咁你就会冇事噶啦，会止屙噶啦，或者你食呢只药加嗰只药啦，你个胃就唔痛噶啦。 喂，但系咧都唔够我老公，我老公啊真系神医啦，乜鬼嘢咧唔舒服啦，头晕啦，身庆啊，肚痛啊，鼻塞嗰啲，全部都话补心安油啊，搽啲补心安油就得噶啦。 我话你唔好讲咁多次，唔好讲咁多次啊！ 系啊，阵间会冲落嚟噶啦。我先听一节十一点钟新闻，十一点钟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院大楼内由司法机构管理的公众地方张贴任何物品，需先得到司法机构同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187点，升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05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2，日元104.28，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9，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21。澳元兑美元0.747，新西兰元兑美元0.7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66美元，卖出1,843.57美元。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度广阔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同三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乐队 Fiesta 主音 Alison。 我哋出 show 之前就可能会嗌 Fiesta 加油耶，跟住出 show 咁样壮下士气啦。最近先知原来系唔出得街噶咯，吓唔知色情成分定系啲咩成分啦吓。佢哋就话唔出得街，可能我太纯粹，所以我嗰次讲咗劲多次，我都唔知咯。 好想知啊，呢句系咩啊 ？OK 啊 ，OK 啊，佢哋话咩？ 吓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施培嘅《沉相思》，认真做啦！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日个题目令到我哋好兴奋，我哋请翻其中一个好兴奋嘅成员出嚟先。Hello， 文大人。 咁你唔兴奋咩？ 我兴奋啊，所以我咪话你系其中一个成员咯，我都好兴奋。 即系咁样，我咧就觉得有啲奇怪啦。我同文大人咧会变成有呢啲阿妈嘅谬论同逻辑咧，都系好正常嘅。因为身边咧即系已经只生咗两件啦，咁咧不知不觉间我哋都会沾染咗呢啲阿妈个浸水啦。咁、但系明明阿莫莉咧，你仲系人哋个女嚟嘅啫嘛，系咪先？咁点解你都会即系迈向呢个方向啦？因为其实我哋做女嘅，我哋明知呢啲咧。即係其實真係冇唔合邏輯，即係都費事聽。但係自己唔知係做咗阿媽之後咧，其實就會咁樣講噶嘛。 係嚇，頭先問題個 問題咧，嗱我自己咧都反省過，我深切反省過。 我冇反省㗎，我哋啲不合邏輯係對付啲不合邏輯嘅。 嗱，我咧就覺得個原因咧，即係因為其實我諗做咗媽媽之後咧，其實你已經即係將你嗰個感性咧就擺得前嗰個理性噶啦。即係咧，我因為太過愛錫佢哋啊，我成日都會係咧俾佢行前一步，行前多十步添啊，唔止一步。咁咧就已經好多好多焦慮啊，或者即係好多擔心啊，都為佢哋去諗啊。即係好似即係未動就已經嗌動啊，即係未夠鐘已經話夠鐘啦，即都未行到前面個氹就已經話前面有氹啊咁樣。即係其實係因為即係因為呢個原因咯，我覺得即係敏達，你覺得你？就話係因為佢哋唔合邏輯，所以佢鬥唔合邏輯係咪？ 唔係，咁我戒噶啦。你去到某個年紀就要戒噶啦， 即係唔好將佢哋擺第一，係咪？ 呢個咪應該話唔係，你可以將佢擺第一，冇人知嘅。但係你嗰啲即係唔係你同我嗰啲啦，嗰啲報大數中即係時間啊，嗰啲你慢慢或者佢哋凍唔凍嗰啲咧，就要收聲啊，因為佢哋由。即系两三岁听到十几岁，佢哋觉得好闷噶啦嘛。 吓、系，所以妈妈真系冇进步过咯。 唔系、其实都有，只不过我反而系觉得系 女性或者人嘅进步。因为头先阿 Annie 都问我咗，喂，你都未作为人哋嘅爸爸妈妈，点解会咁？因为我觉得系人一去到某啲年纪咧，你就会更加爱惜身边啲朋友啊、屋企人，即系无论嗰个系你嘅屋企人、爸爸妈妈啊、阿姨啊、舅父啊，甚至乎未必系仔女。总之是你爱惜你关心你着紧的人，那你就会不同了个心态、你会很担心他们会有什么病啊，虚寒问暖得多了、这样加上呢、很多人呢成熟了之后再变成老人家之后呢，他们就会变回小朋友的了，他们就会以前平时习惯的东西他会变回第二样东西，即是他会在家里戏学刚才我说的不知道不着衫啊，即是明明我都觉得冻的时候他还是短袖衫，即是我说我妈我姨那些啦，即是你要反而好似阿媽，我都覺得點解好似我係阿媽咁，我要咁樣話你哋嘅咧？著衫啦，你食嘢唔好成日食咁樣送頭送尾啦，你飽就算啦。即係你哋唔係十八廿二，你冇乜 quota， 我都冇 quota 嘅時候，你邊度有 quota 食嘢咧？即係會咁樣去變翻一個叫做仔女嘅逆思考嘅邏輯咯。即係原來人越大嘅時候就已經係咁噶啦，唔再係話爸爸媽媽先有一個奇怪嘅邏輯咯。 即其实呢啲逻辑系对付细路咯，就两种细路，一种系真细路咯，另外一种就系返老还童咯。 系啦，我喺对付你爱惜嘅人就会咁做咯。 喂，你哋呢一个分析咧，同我即系揾嗰啲资料， 满意， 诶满意，因为咧同呢个咧耶鲁大学咧有啲教授啊， 好劲噶， 好劲啊！你哋呢啲系生活上嘅分析，耶鲁大学嘅教授，冇错。喂，佢哋咧2010年做嗰个研究啊，咁佢就揾咗一啲怀孕要生 B B 嘅妈妈，同埋一啲即系冇生个 B B 嘅女性，咁啊即系 scan 佢哋个脑啊，咁然后跟住就发现咧，原来咧生个 B B 嘅妈妈咧，当佢一生 B B 之后咧，佢个脑嗰个 scan 出嚟嗰幅图咧，同嗰啲从来冇生育过嘅嗰啲妈妈嗰幅图咧，系好明显地咧，电脑系分辨到咧，喂呢一啲就系生过，嗰啲系冇生过嘅咁样、 啊。佢有冇分别？有冇 detail 讲系边一忽啊？个脑 系咯，佢就话咧系呢个 gray matter。 即系前面嗰啲咯，嗰啲皱纹嗰啲位咯。 系啦，系啦，系啦，巢晒嗰堆系啦。咁佢就话咧，嗱，好特别，佢系呢一堆入面都好大噶嘛个 gray matter。咁佢而家有部某部分咧就缩细咗，某部分咧就扩大咗。咁佢就再深入研究下，究竟边个部分咧系缩细咗，边个部分扩大咗啦？咁佢就话咧，原来缩细咗嗰啲部分咧，就系专门负责咧， 一啲記憶嘅嘢，即係例如係一啲唔係咁重要嘅，例如咧，即係記住邊套戲咧嗰啲男女主角啲名啊，或者即係嗰啲啊，即係唔關唔等使嗰啲，佢會撥即係縮細咗嘅，呢啲唔等使冇用嘅。咁但係咧，邊啲地方嗰啲細胞個組織即係嗰個腦部係大咗咧？佢就話咧，就係一啲係關於如果係心理學，可能敏達人就知啦，就是、theory of mind 啊，即係關於一啲 我嘅 theory of the mind 嘅意思，即係話你可唔可以了解人哋啦？係 啦，冇錯啦，即 係呢啲。如果簡單講咧，就係、知唔知人情世故啊？ 係啦，冇錯啦，即係情感啦，感覺感覺到人 大咗， 冇錯，呢啲地方大咗，咁就包括係一啲reasoning 同 judgement 啦。佢話即係喺即係感覺人哋嘅即係所謂 feel 到人哋嘅 feel 啊嘅 feeling 啊，係啦。咁佢就話咧，依、這個可能就係因為做媽媽之後咧，你其實唔可以再有位咧去做嗰啲唔等使嗰啲嘢，唔好記得佢啦，就專注於咧係照顧。 係啲男女主角。 係啦。嗰啲唔使記嘅，咁就專注咧去照顧個 B B， 所以咧你會突然間喺呢一方面咧，啲所謂 social interaction 啊，或者呢啲感官上嘅嘢咧，你係突然間好敏感、好敏鋭。 我覺得兩樣嘢啦，第一要照顧個，其實你照顧好多人啊，因為你做咗你結咗婚之後啊，即係尤其是我唔知佢嗰個係唔係包括咗係結咗婚但係冇生個細路嘅喎， 佢主要係講生細路。佢係攞生細路嘅為比較， 同埋冇生細路，咁我唔知佢另外佢通常係有兩 group 人比噶嘛，應該一個有生細路，一個冇生細細路啊。但係冇生細路嗰啲係阿茉莉嗰啲啊，未結婚嗰啲啊， 定係再小朋友啲啊？ 咁佢又冇親人，佢又冇講個年齡喎。但係佢咧就有一點係得意嘅，就算有生細路，佢另一個研究嘅呢、這個早少少，2006年嘅另一批嘅學者啦，佢哋就研究咗咧，就係話咧，原來咧就算係同一班都係生過細路嘅。媽媽啦，如果嗰啲好投入做媽媽嗰啲咧，同嗰啲唔係太投入嗰啲，就純粹就係生佢出 都有分別嘅， 有分別噶，又係呢一個地方會勁啲。 其實我就係想問呢啲咯， 係啊， 因為如果佢，因為如果你個生活環境係要需要好照顧人啊，包括你個細路啦，你個老公啦 ，which 都係你個大仔啦， 係， 同埋你嘅奶奶啦，咁你就要用好多 theory of the mind 啊，即係你要好，即係佢估佢哋要做乜嘢啦，即係你每一日都係一個 practice 咯，你成家人想做乜做乜，你喺度估緊嘅喎。咁所以你咪自然有關嗰啲嘢咪會發達咯。咁但即係就算你結咗婚咧，但其實你老公錫曬你嘅，你又唔使點樣諗佢嘅嚇，即係你就係嗰啲叫咩咩咩飯來張口啊嗰啲咁樣。咁你咪你個 theory of the mind 嘅係你會好低分嘅。 所以嗰啲科學家就話，即係如果呢一種嘅所謂腦部咧，佢哋形容呢啲叫做 mummy brain，就係一個媽媽的腦袋咧。原來係呢一個位置係特別勁啲、發達啲嘅。咁佢話呢一個其實就係我哋其實真係點解阿媽啲邏輯嗱，我唔知能唔能到咁講嚇。阿媽啲邏輯古怪啲咧，唔知實關唔關乎其實我哋真係我同文德人整有已經有一個 mummy brain 咁嚟咁嘅原因啊。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近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还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安排。 藏着盼望。当齐集盛放，人的不坏每到微笑，平凡出伟大。可会遇上高级危难状态，亦有种默契。变破晓，阿丽达，西藏最快。未晒全力百 其实咧，每一个微小嘅位置咧，都系出于对屋企人、对身边关怀嘅人嘅爱。啱啱听过嘅咧就系 Rubber Band 嘅每度微笑。咁我哋请翻敏旦出嚟 ，Hello，Hello， 系 Hello. 好啦，我哋可以继续我哋头先所讲个题目啦。 阿妈嘅脑袋啊嘛， 系啦吓。 其实咧，我觉得 好似好另类咁阿妈的脑袋。 我觉得做咗阿妈之后咧，即系个变化咧，除咗即系话个脑袋，即系科学家都咁讲啊吓，话真系有啲变化嘅。我觉得第二个好大的变化，我觉得是真系身体上的变化咯。敏达，你觉唔觉得？即系我哋身体上啊， 你哋食啲嘢都健康啲啦，一定会。我以前都系食垃圾嘢噶， 即系因为想自己健康系嘛？ 自己健康先够 长命，够长命睇佢佢大学毕业系咪咁啊？ 系啊，会系噶。 生唔知身 体好啊，系同埋系啦。头先问题讲得啱，另一样嘢就系成日都讲话生小朋友，其实身体好虚耗噶嘛。 吓， 咁当你哋嘅身体虚耗咗嘅时候，你哋咪更加珍惜自己身体咯。 吓，但系我想话嗰下即系怀孕到生完，然后头嗰一年半载咧，系一个消耗战嚟噶，即系个身体系真系好，其实真系好辛苦。 一个人个。即系一个人嘅心喺度泵紧两个人嘅血、哦， 吓、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就冇得瞓，呢、這个就顾之然啦、嗯。我觉得更惨， 系 啦，更惨咧就系过咗呢个冇得瞓之后咧，即系嗱，我而家睇敏大人就冇乜嘢嘅，就系、是、我睇我自己咧，我就觉得好恐怖，就系、是、咧我每生一个我重十磅咯，即系我以前咧做女嗰阵咧，即系结婚嗰阵咧系一百零几磅嘅啫， 系， 跟住我生完第一个就一百一十几磅， 系， 咁即系接近百二咁， 十几都 OK 啊， 系咯，百二噶啦，其实我唔应该咁讲，我 都好瘦、啊， 结婚嗰阵咧一百零八至一百一十啦，生完就变咗百二，而家系一百三十咯， 都 OK 啊。 吓， 系啊， 即系我觉得多 唔系上荧光幕嗰啲，其实你身形系唔系一件好肥或者一件肥嘅事嚟噶。 我觉得好惨啊，即系呢样嘢，即系师奶嘅身形生过同冇生咧，好明显睇得出噶。即系尤其是呢排同你做瑜伽咧，即系对住嗰块即系。 镜，家姐都睇晒照，你明唔明啊？ 唔想面对 系啊，即系你哋嗰啲少女嘅身形咧，同嗰啲生过水桶咁样咧，即系好。 你有冇食松头松尾噶？ 咁梗有 啦。咁你戒呢样嘢啦，呢样嘢系最基本上系你最容易做到噶啦， 系嘛？ 因为咧之前咧，我都知點解咧師奶會肥，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即係佢梗係要煮多啦，因為驚大家唔夠食啊嘛。咁、但係多嘅時候就總會剩噶啦嘛，咁剩咗咧，即係啲慳錢嗰啲咧就會食曬佢噶嘛。係。咁呢個咧就係一般十個有，我諗一百個有99個師奶都係咁諗嘅。係。咁但係咧，我就認識咗一個朋友，咁佢都係一個即係佢表面上都係個師奶啦，但係佢更加 top 嗰層咧，佢係一個香港小姐嚟嘅。不過費事講邊個啦， 我哋會估到嘅。 我估唔到我哋師奶講嘅 啫。 我實在識太多香港小姐。係 係。 咁咧，佢咧就佢有一次同我食嘢，咁跟住我话好饱啦，佢我即系唔想食啦，咁样系咯，大家唔好食啦，宁愿嘥嘢，唔好嘥自己啊嘛。哇，呢个嘢直头当头棒喝啊！即系佢你掉一掉，即系可能掉咗半只蛋咁先啦。咁但系佢哋食咗之后咧，佢就觉得你系嘥咗自己， 系， 嘥咗自己嘅身材。 系， 跟住我话我嗰阵 好有道理， 系、啊、 有道理，有道理。 有人咁样谂嘢噶，因为佢系香港小姐， 系美貌与智慧， 智慧系因为佢有智慧，所以佢 keep 到，所以佢到而家咁嘅年纪都仲系 keep 得好好噶。 唉，哇，好羡慕佢哦！ 咁佢起码佢冇咗嗰种咧，即系我觉得食送头送尾啦，而且我唔知点讲啊吓，即系你好难真系煮到好准噶嘛， 系啊， 一系就咪第二日食咯，就唔好拣要，即系因为另外啊送头送尾又胆拖一样嘢，咪隔夜送啊嘛。咁我咪我即係你要諗啊，咁咪隔夜咪隔夜囉咁樣。咁一係就掉咗佢啦，咁一係就隔夜食啦。咁但係佢哋真係過唔到隔夜呢嘅，咁因為佢哋成日都想俾最新鮮嘅嘢啲小朋友或者老公食㗎嘛。係 啊，隔夜就我食 囉。所以你就要喺呢樣嘢諗啦，因為我發現原來你食送頭送尾呢，你要做返個運動。量 系得不偿失噶，系咪？ 所以嗰阵系啊，所以香港小姐真系讲得好啱咯。佢话即系嘥嘢都唔好嘥自己啊嘛。 或者作为阿妈咧，除咗送头送尾之外，另一样嘢就系啲屋企人觉得唔好食嘅嘢，佢就算都觉得唔好食，佢会照食埋佢，因为觉得唔好嘥。 系啊， Annie 成日发过， 即系你要习惯一样嘢咯。你要习惯一样嘢，如果你话真系忍，点讲？我都想 keep 翻啲苗条啲嘅身材，因为你苗条条嘅身材都系你老公嘅首饰可餐嚟噶嘛，系咪？即系你都要俾嗰样嘢佢食噶嘛，系咁所以你又忍住啲送头送尾啦。 所以我成日氹我妈噶，而家我唔系香港小姐嗰个方法氹，但我同我妈讲，你可唔可以唔好嘥 quota？ 我都已经唔敢嘥 quota， 你仲嘥 quota 嘅，即系我意思嘥 quota 就系人食嘢咧，你只能够可能系去到某一个地方，你已经食唔到噶啦， 系 啦，食几粒糖啊，或者食几个只大闸蟹啊。 系啊，即系一生人系食几多个啫，系嘛？ 大闸蟹嘅啫。 系啊，跟住我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嘥咗啲 quota 去咧？你宁愿攞嚟食啲好美味嘅嘢得唔得咧？即系我会咁样氹我啲屋企人咯，而家系啊。所以 Annie 你都尝试要用呢个方法去氹自己， 唔好嘥自己啊。 同埋应该咁讲，要氹自己开心啊。系啊，你梗系要食，梗系食啲好食啲嘅嘢啦，系咪先？ 因为你谂下，你其实咧掉即系啊呢个咁讲系有嗱，如果我喺一啲国家，即系大家真系连。三餐温飽都冇嘅，當然係你嗰啲國家你唔會有減肥嘅公司啦，嚇、即係邊會有嗰啲咩消脂公司啫，係好 ridiculous 噶啦，對於佢哋嚟講，連三餐温飽都未有。但係喺香港呢個富裕社會咧，你就要有一個取捨咯，即係你要知道邊樣嘢係緊要啲咯。 係，所以明唔明啊？ 明 啊， 係 啊， 明 啊， 是香港小姐諗嘅， 明啊，知道啦。 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一百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梦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 不猖獗是地秋天。如上帝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亲历，旁情动不等豁免。其实我不必意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褪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岁还做朋友。 咁即系所有送头送尾或者唔好食嘅嘢都想塞落口，为咗唔想浪费嘅朋友们，记住谂翻之前嘅自己身材系点样嘅，好似林家谦咁，时光倒流一句话。一阵间十一点半之后咧，会有敏感时刻嘅心理食堂，转头见。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目前收回3000多个葵盛西村第八座居民的样本，由于部分人可能已经离开大厦，未知曾否接受检测，因此需要严肃对待，要求居民强制检测。被問到是否太遲要求強制檢測，以及為何不實施禁足令，張竹君說很多不同情況都可以使用法律，但不是任何時候都要動用。他指出，居民在一兩個星期之後可能要再檢測，反問要禁足幾長時間。张竹君又话，马鞍山锦丰苑锦卫阁未有新增个案，但早前确诊的个案来自4个不同单位，互不相识，担心有环境或者人传人的传播风险，因此要求强制检测。再多两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死亡，至今累计114人离世。伊丽莎白医院一名75岁女病人，上个月29号因治疗长期病患入院接受治疗，其后确诊，病人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下昼5:39离世。院方对病人离世感到难过，会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另外一名在亚博馆检疫中心的85岁女院舍院友，本身有长期病患，检疫期间初步确诊，转送去玛丽医院之后确诊，情况转差，延至下午3:00死亡。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涉及去年6月21号的包围警察总部案，早前被判囚10个月，他申请保释等候上诉，高等法院拒绝有关申请。周庭的代表律师说，原审法官没有考虑一些因素，认为判刑过高，上诉有理据。律政司一方说，当日事件引申出堵路和向警察总部投掷鸡蛋等行为，认为判刑应该偏向有阻吓性。 高等法院法官表示，听取双方陈词之后，认为上诉冇合理或者极高的成功机会，亦都唔认为服刑等候上诉会造成不公允，因此拒绝有关申请，并将会择日颁布书面裁决理由。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国会说，没有英国领导人可以接受欧盟目前坚持的要求，重申即使和欧盟没有任何贸易协议的情况下，英国依然繁荣昌盛。他说欧盟目前坚持认为，如果他们将来通过一项新法律而英国不遵守，欧盟希望自动有权惩罚英国和作出报复。另外，他们认为英国应该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不拥有其捕鱼海域的主权控制。约翰逊不认为英国的任何首相应该接受这些条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175点，升一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03点，升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23，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8，人民币6.546，英镑兑美元1.342，欧元兑美元1.21，澳元兑美元0.747，新西兰元兑美元0.7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56美元，卖出1,845.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同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我系 Sammy 郑秀文， 我系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我开铺啦， 敏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即系有咩特色噶？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逢星期三晚上11:30新聞之後呢，就會有心理食堂啦。咁當然除了我同敏大人之外，一定要請嚟呢，就是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的主席郭善衡。Helen,Hello。 Hello。 係，又見到你啦，逢星期三晚。今日呢，我發現咗一樣嘢，就是敏大人之前早幾個星期講過嘅。而家我發現逢星期三晚你唔喺度呢，好冇安全感嘅。 點解呢？ 係好緊張啊。係啊，就會好驚，即係突然間覺得好似啊爭咁啲嘢啊咁樣嘅，即係令到我自己好冇呢個實在嘅感覺嘅。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冇安全感呢樣嘢，亦都係今日嘅題目啦。係咪就係細細個好細個嘅時候就已經可以令到我哋衍生冇安全感呢樣嘢嘅咧？ 通常我哋講翻即係安全感，即係如果英文講一種 secure 嘅感覺啊，即係你會覺得好安穩。好安穩嘅意思係咩咧？譬如用翻你頭先講我嗰個例子啦，就係你知今個星期三我做完， 我下星期三都翻嚟噶嘛， 我真系算系习惯，每次见到 你会有一个信心系 Helen 都会翻嚟噶嘛， 系 咪先？如果你唔会话，诶、哎，今日佢系唔做啦，劈炮啦，可能系唔 咁我就喊晒啦，又要俾你走啦。 而系咧呢、這个就系讲你对于嗰个关系嘅信心啦。咁、所以点解我哋话有时讲到安全感咧，去联系翻细个嘅时候。咁細個嘅時候呢，嗱好多媽媽，即係我哋去回想返你湊一個一歲以前，即係頭一年嘅經歷湊 BB 嘅時候啦，係頭幾個月呢，阿仔阿女呢就任抱嘅，咩人都跟得嘅，但係突然間呢，去到三四個月或者再大少少啦，即係 開始有認知係咪？ 開始突然間呢，你就會去即係去描述佢，哎呀佢開始認人啊，好似好怪咁嘅呢個描述，佢認人唔係好咩？即係唔係一個認知法展嚟咁啊，而系佢就会描述咗一句就系话俾你听，就系、是、佢开始好难搞啦，冇咗我唔得啦，或者有啲可能即系在职嘅妈妈就知道，其实有时好困惑嘅就系、是，诶、哎、佢跟工人跟我啊咁、样， 咁我咪即系三四句嘅时候狂俾佢唔同嘅人抱佢就最好咧。 咁又其實我諗嗰個描述呢，就係因為BB 出世嘅時候，其實佢眼睛睇唔清楚㗎嘛，即係佢嘅其他嘅觀感就好發達嘅，即係可能我哋講聽嘢啊、聞啊，即係嗰啲嗅覺啊嗰啲呢就好好嘅。咁但係唯獨是呢，我哋講視覺呢都好得意㗎喎，就係、是、呢有一個我哋大概呢 20cm 嘅距離、你知唔知呢個距離代表啲咩呢？即係佢睇嘢嘅佢。 係啊，我成日嗰陣時聽過嘅話，啲 BB 仔就係睇到20cm 嘅嘢嘛，跟住聽覺咧，你又唔可以好大聲嘅，因為佢耳膜會爆嘅，成日有呢啲噶嘛，我信嘅喎。其實佢眼未發展嘛，係咪真㗎？ 係真嘅。咁而20cm，我覺得點解特別我想提咧，就係、是、呢個同我哋即係呢個係咪進化論啦、啊，定係你信宗教天父創造啊，定係點都好咧？呢個係一個好得意嘅描述嘅，就係啱啱好咧。就是佢抱起 BB 喂奶嘅时候，妈妈望到个 BB 嘅距离， 哇，咁神奇， 好神奇喎、即系个能见度，好似我哋平时揸车、揸船、揸飞机嗰个能见度。但系慢慢咧，即系感官开始发达，就开始认到人啦。咁、所以其实佢认到人系一个正常嘅认知发展嚟嘅。咁慢慢佢就会觉得，咦，点解呢个人唔同咗嘅？明明我凑紧嗰个唔系咁嘅，所以开始嘅时候咧，有啲 BB 就。認得嗰啲靠味道去認得啦，靠嗰個抱嘅方法啦，那個觸感啦，即係阿爸抱又好撈教噶嘛，即係點抱都唔舒服啦，就喊噶啦。但係啊，即係媽媽抱就舒服曬啦，所以佢就會靠嗰啲嚟去得到個安全感。人好簡單啫嘛，即係你梗係會揾翻一個你最唔會放棄你，亦都係去到邊佢都係保障到你安全，就係、是、你嘅父母啦。即係當數如果媽媽係照顧者嘅時候，咁所以咧個 B B。其实那个不安稳就是他怕失去嘛、但慢慢就会发现咦其实你都在这里、你放工回来又在这里、慢慢呢你就会经历妈妈就有一个失落了就是他头也不回就去了玩了 、我真的试过 是分享一下 是怎样是那个那你就是我是大个的点讲 幼稚园的啦是吗即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的咁即证明我细个嗰阵令到佢好有安全感。 冇错啊你呢个諗法是非常正确的。 那个你会不会讲这个attachment theory 嗰四个妈妈即是四种 BB 咁样呢 是啊 所以头一不回嗰啲即是话呢你咪走咯我知道你熟返返嚟㗎。 冇错。 咁即呢个是对你有安全感你冇安全感先至会 有 足够。 佢有信心知你返返嚟㗎就好似呢、啲扭啲女朋友对住男朋友就好黐身嘅惊嘅咁样，但系可能打个比喻啦，好笼统，即系男人唔会觉得个女仔出咗街玩唔翻嚟，即未必会咁黐身噶嘛， 系即系睇死咗佢咁， 睇死你实翻嚟嘅，我仲要僵着， 呢个系第一种 B B 系嘛，系咪仲 有 三种 安全感 B B 咯？ 系啊，咁如果冇教冇安全感又点嘅咧？ 如果我哋即系翻翻去头先个描述就系、是、当然要睇咧你嗰个照顾，即系如果就系讲翻照顾者同你分开嘅时候，佢有咩反应先？有啲咧就係、是、覺得唔好俾佢睇到， 一走就走啦。其實呢種係最差嘅。 係啊，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 乖乖鼠鼠偷花鼠咁走咗。 我用呢個男女啊，嗱，你唔好同佢講分手啊，走啊走啊，立嘢走啦。真好，人哋有個 question mark 噶嘛，成世你即係唔講點解分手咧、 啊？短信分手啊嘛，而家 冇 closure 嗰啲咧。 我仲要細個見到屋企人咧，又偷望翻我，即係啲牆嗰匿埋 咧。咁、啊、你都起碼知道佢關心你咯。 但係唔知咩事咯，會令到我覺得 係啊。所以其實、即係你如果同佢講，能夠可以好安穩啊，讓佢好信任。知道啊，你系大家系有一个再见，再见啊嘛，就会再翻嚟嘅，咁 OK 啦吓。而家啲年轻人就话你唔使翻嚟啦，或者你慢慢啦，等我去自由啦。咁慢慢其实你话呢个系一个即系正确嘅一个即系方法去建立一个安全感啦，即系同照顾者嗰个分离嗰个离别。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啲咧就系即系好极端、好焦虑嘅，就系、即系完全系又唔话俾佢听去边啊，又或者喺分离嘅过程。当中有些不愉快的事，即是喊到很辛苦都没人理，又或者其实甚至骂他，即是很夸张。还有一些就 是很含糊的，若即若离，有时他会觉得对某些人就很有安全感，但是对其他人就可能很怀疑。所以其实你久而久之你心水清的话，你就知道其实安全感如果足够就好啦，咁但如果唔足夠咧，其實係會影響你對人嘅信任同埋關係，即係你就會覺得，我係咪即係咁容易信佢咧？又或者要小心啲啊？咁好不安，好焦慮，亦都係會諗係咪自己嘅問題咧？咁呢個亦都係我哋話呢個比較係啲經典嘅心理學嘅理論去講嗰種叫做依附嘅關係咯。 係咁啊 ，Helen， 你相唔相信咧？好似網上有啲講話，你細個時候你同你的照顧者的關係會影響第時你拍拖的關係、 我都相信的，因為有時調轉講就是有些成年個案，即係成年人嚟到求助的時候，本身可能是講緊而家嘅關係的問題啦，咁即係呢段關係啊、婚姻啊，即係拍拖的時候啊，無論是男女、男女女乜都是啦，咁慢慢。你會發現咧，真係冰山下面有好多嘢值得探討，而係佢好多時即係呢一類嘅人，佢好多時咧都聯想翻再細啲嘅時候嘅經驗嚇。咁通常我哋有時都會問嘅，就係、問佢：咦，你第一個嘅即係童年嘅經歷，你記得啲乜嘢啊？咁、我哋就唔會話特定俾個主題佢，即係唔會話你諗起你生日會，諗起你有啲咩拜拜或者咩，而係我哋普通去問佢嘅啫。你最真係容易諗到嘅一個童年經歷，然後我哋就會睇翻佢講完嘅時候嗰個經歷嘅主題，越略知一二咧，你就會知道，咦，其實可能真係同分離啦、同安全感啦、同離別有關係咧，咁你就聯想到佢而家嗰個性格係點樣。 冲锋，气力无穷。夜里意志一松，发恶梦。唯穷得很，被人操控，被鞭打都不敢发疯。从而万念俱灰，这样平庸。说我始终能出众，你亲下来或者刺痛，但心中郁结无人懂，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里看似无神气，糟蹋蜜月期，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不舍不弃，是否只可以靠运气？茫然站在街中，世事朦胧。会有转机，谁相信？要的没有来，来的都是嘲讽，或 我未配共你相拥，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里看似无神气，糟蹋蜜月期，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不舍不弃，我一早知道要争气，但争不到世界待我好，我屈膝呼救了。 我开铺啦， 尹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即系有咩特色噶？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好啦，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今日咧 ，Helen 带俾我哋嘅题目咧，就系一个冇安全感。咁原来讲咗有四种 B B， 我听敏大人同 Helen 讲嘅时候， 但我哋使唔使讲翻啲前科？讲呢个少少嘅实验啊，就有一个就系心理学家啊，佢就系观察啲妈妈同 B B 分开嘅时候，吓嗰啲 B B 有咩反应嘅，咁啊发现啊，原来有四类型 B B 嘅，分开嘅时候，同埋就等佢妈妈翻嚟嘅时候，睇翻佢哋个反应系点。 哦。又或者有一啲有一個實驗，我哋叫做一個陌生人嘅實驗， 係 啦，即係甚至係講佢即係當中做實驗嘅時候咧，即係好加好多花神啦，就係、是、可能會揾一個個 B B 未見過嘅人，即係陌生人啦 ，stranger 咁樣啦，就入去嗰、那個即係會面嗰度，即係就睇下個小朋友嘅反應啦。咁通常我哋都話即係揾啲一歲以前嘅，即係咁當然你可以係三四個月啊，或者咁佢冇乜反應噶嘛，咁未認到人。但係開始去到八九個月大啊，又開始準備識行或者歲零啊，甚至去到歲半啊，即係一路個歷程上嘅去觀察。咁而有啲咧就係、是、你基本上咧，即係好安全感型嗰啲咧，即係阿媽走咗都唔知啦，或者玩得好開心啦喺度，有人嚟啊 OK 啦，得閒坐家鄉快食飯咁樣啦嚇。咁、但係有一類就真係哇，你即刻走咗閃走咗咧，你就真係佢已經知道啦，好似咧。我早幾日睇一個喺日本嘅有個新聞報道，即係笑話嚟嘅，就係、是、個爸爸就覺得誒成日咧阿媽走咗嚟喊，於是佢就訂咗一個一比一比嘅媽媽嘅紙牌，然後就希望呃到個仔， 真係有用， 最後成功。咗二十分鐘，係啊，個仔就冇留意阿媽，因為佢玩緊個紙牌一比一啊嘛。咁、但係其實好快發現啦，二十分鐘後嚇。咁、但係如果你 好嘥錢啊， 但係佢變咗網絡紅人喎，即刻。咁而係即係嗰個焦慮就係嗰種若即若離啦，即係好唔同埋咧。其實嗰個焦慮咧唔係純粹話個分離咁簡單，即係慢慢行開，而係本身阿媽都好緊張啦。佢自己可能好緊張個 B B， 哎呀死啦，凍唔凍啊，餓唔餓啊？阿 B B 未餓就已經俾嘢佢食啊，又或者佢都未， 又係你講嗰種啊，有一種凍叫阿媽覺得你凍嗰啲啊， 冇錯啊，阿媽覺得你凍啊，又或者佢都未喊，或者即係啊一聲就覺得死啦，你點啊？咁變咗咧個 B B 其實某程度上咧，佢會學習咗呢啲，咦我俾啲反應你阿媽，原來你緊張。 我都好緊張啊，咁樣咁慢慢就好似咧，即係好好焦慮啦，同埋有時有啲咧就誇張啲講咧，就可能媽媽如果真係不幸有啲嘅產後抑鬱嘅情況，咁變咗有時都係藥即藥嚟嘅，突然間就好中意小朋友，但係突然間就唔想理佢啊！老一輩講咩咧？就係、是、佢喊啊，唔好咁抱，成日抱佢啊，即係縱壞 佢啊！ 但係其實近呢即係20年嘅一啲心理學啊，或者兒童發展嘅一啲心理學咧，我哋都講咧，其實呢種係好錯嘅方法咧、正正就係佢好需要呢種安全感，你俾到佢足夠。佢就 OK 噶啦，你唔使好似咧覺得好嘥咗咁啊，縱壞啦，唔好抱啊，喊啊，呢啲啊，即係縱壞就唔好啦咁。其實呢個就令到個小朋友咧，唯有佢要自己安撫自己，唯有佢要收聲而去獲得即係呢一種嘅自我嘅安慰。但係啲小朋友會好焦慮嘅，即係佢會覺得若即若離啦，大人嗰種不一致啦，甚至佢有時咧。即係如果誇張啲講咧，就係、是、可能啲大人會對住佢發脾氣喎、其實佢錯咩咧？佢喊佢叫你 ，B B 唔識講嘢噶嘛，佢嘅喊聲咪佢嘅語言咯。所以有時佢喊到聲嘶力竭咧，唔係講粗口喎，即係話俾你聽我好肚餓。但有時嗰啲就你玩嗰啲嘅喊聲又唔同噶嘛，即係唯獨是肚餓係喊到喉嚨叮都出現曬咁樣噶嘛。咁、但係你佢冇一個嘅語言嘅話，佢唯有用喊聲。但係大人就話佢唔準嘈啊！收声啊！唔好喊啊！喊衰晒啊！或者点？咁你谂下个 B B 其实佢嗌你啫嘛，佢叫你啫嘛，吓、或者佢 knock knock 吓、即系有冇人啊？揾下你。咁但系落得一种下场就系俾人觉得系好似好难搞啊！咁其实就会好辛苦咯。咁呢个我哋就会系一种即系好焦虑、极端焦虑嘅一种类型咯。咁、而第三种我哋讲埋咧就系、即系一种我哋叫做avoidance 啊，而佢逃避系啦，逃避得嚟咧就好紧张、好焦虑嘅。其实就等于上一类个焦虑去处理唔到，咁咪唯有逃避咯吓、既然 匿埋， 我揾你， 我都唔想面对， 你会拒绝我嘅、不如我就唔揾你啦，系咪？即系好似有啲感情关系咁嘅，明知都唉都冇好结果啦，你自己谂出嚟嘅啫。不如 即 系韩 剧男女主角多数系逃避型， 系 明知系 我生 cancer 我走咗， 系你跟住要跑一段好长嘅路，有个弯速 啊嘛。系咪即系佢哋唔系好想面对处理情感嘅波动啊？会唔会系咁嘅逃避？ 而系一种 做唔到啊！ 我哋叫做习得性无助咯，即系 learned helplessness， 即系咩咧？就系我。找了很多次，喂来帮我啊，喂麻烦帮下手啊，喂有没有人啊帮下手啊，没人啊，那我不如不要叫了、即就算了、就放弃了、放弃的一种感觉。所以他逃避得来，你见到这些人呢你就很猛的，如果出来做事之后，喂给位你给机会你都不用的、可能他觉得你是没那么好死啊，有没有那么大只甲啦，其实很多怀疑、怀疑你是不是对他真心啦。所以如果很夸张很夸张去到极端这一类的人会怎样呢，就有机会去到一些边缘人格的，即如果真的很、很严重、就是他不相信你真的永远对他好咯，咁、就变咗若即若离，即系我哋所讲一啖砂糖一啖乜嘢咁，即系觉得唉，你会唔会真系咁咧？而你对我好咧系应该嘅，但系你一扭转个局面咧，哇，少少唔复我电话或者点样，我就觉得死啦！你系咪已经唔爱我啦？咁样，咁、就系变咗又害怕又逃避，咁呢一种系第三种嘅类型咯。咁仲有一种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即係總會有一種就係、是、即係若即若離嘅情況咧，就係、是、佢會覺得咧呢一、這個唔係害怕嘅逃避，而係佢覺得咧，即係我哋話係一種忽略嘅逃避。即係咩意思咧？就係、是、直情嗰、那個即係照顧者咧，就係、是、對佢完全漠不關心。即係仲衰過佢害怕，害怕就係驚你唔翻嚟。而去到呢一種咧，就係、是、基本上 neglect 嘅，即係一個忽略，就係冇嘅咯，即係死一條心咯。咁呢班人就即係籠統睇，你會覺得即係扭轉個局面就係、是、誒，佢好自立啦，自己搞得掂啦。但係其實咧，佢都唔係好容易信任啦，或者佢覺得你都呢、這個世界冇咁美好啦，唔會人幫我，靠自己自強。即係因為佢嘅一個生活，佢嗰個成長就係覺得所有嘢都要自己去處理啦，唔會好容易同人哋去求助啦，唔會去講自己真係嗰個需要啦。咁呢個變咗其實即係我哋無論係即係。 安全感就梗係最好啦，我有一個即係好好 secure 嘅感覺。但係無論你係焦慮啦，你係逃避啦，或者你係有啲半放棄嘅狀態，或者係你好驚去到一個建立嘅時候，其實即係三歲定八十啦，即係有時都真係會影響到你將來。如果你冇發現嘅話，你冇留意嘅話，其實就會影響你同人嗰個聯繫咯。 嗯，咁啊 ，Helen 今日就正解釋咗點解有啲人咁冇安全感啦，原來係有原因嘅。咁啊，今日 thank you 曬 Helen 啦，下個禮拜再請你上嚟同我哋傾偈。Thank you。 时候咧做嘅决定真系好容易乌里弹到嘅，不过李正军今次话俾你听嘅咧唔系乌里弹到，因为佢同你讲嘅系乌里上道。啱啱听过嘅系乌里上道 ，Gaddis 李正军。好啦，呢度敏感时刻同大家讲声，拜拜。